霜，脚步清凉，浪子在异乡。手轻窗上，历经沧桑，想起我的娘。娘心如面，体贴我身，带给我温暖。我要回到你身旁。放荡不再流浪，我要回家乡，重新做人，重新做事，安慰我的娘。娘心如月，照亮我身，使我不彷徨，也会使我更坚强。迎着风霜，脚步清凉，浪子在异乡。手轻窗上，历经沧桑，想起我的娘。娘心如面，体贴我身，带给我温暖。我要回到你身旁。放荡不再流浪，我要回家乡，重新做人，重新做事，安慰我的娘。娘心如月，照亮我身，使我不彷徨，也会使我更坚强。